到心间，泪水写进昨天，用一来时间可辽阔世界，很像以前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自的心扉在思间前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的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不要句点，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荒野，那些是爱非，那些错与对，心间泪水写进昨天，用未来时间打量过时间，很像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 呼吸，纵然时日在推移，这土地像穿而过水无痕迹，隐藏前一个回忆，我想起你，你说我海角天涯零距离，思念就是原动力拉起你我的心，天大地大也只有你，所以我看到什么总会想到你，绝对不要去怀疑，我的心此刻容纳一个你，可以感觉你的心，思念沐浴花香里，